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俗话说，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我可不同意啊，这太绝对了。而且这个喝酒呢，也得有量，可千万别到半斤不当酒，一斤扶墙走，斤半抢走我不走的境界。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快到春节了啊，这个小何最近饭局不少，一个接着一个，一出去吃饭那就是喝酒，这饭局呢都变成酒局了。就因为这个酒啊，在老何家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还是来听听。 欢欢，你妈上哪儿去了？ 去接我爸去了。 是不是他今天又有饭局？肯定是喝多了回不来，没出息。 爷爷，为什么喝酒就没出息啊？ 不是喝酒就没出息，是那些一喝就醉还偏爱喝酒的人。还好你爸只是没出息，还没给我丢人。 爷爷，喝酒还能丢人呀？ 这当然了，刚才爷爷在小区里遛弯，远远的就看见一个醉鬼站在电线杆子底下，在那使劲的锤，估计是把电线杆子当自家的门了。你说丢人不丢人？ 是挺丢人的，幸亏不是我爸呀。 哎呦，丢死人喽，丢死人喽！让你出去少喝少喝，你就是不听。 怎么了？ 爸，我去接他没接着，找了半天才发现他站在小区最里边，正把那电线杆子当门敲呢。 听听听，喝酒喝多了可真不是什么好事儿。碰上不能推掉的应酬，没办法了才喝酒。可要是自己没事儿就爱喝两口，喝醉了还出洋相，那就让人笑话了。下边咱们来欣赏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酒醉歌星》，来听听这里边的酒迷闹出什么笑话了。 每逢节假日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什么爱好呢？ 喜欢喝两杯酒。 对， 喝酒是个好事。 哎， 但是我建议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喝多了。 哦， 喝多了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 对， 你看喝多了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都有什么表现呢？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不出事 啊，不捅娄子。 稍微喝多点，睡醒了之后什么事都没有。 哎， 最近我有一个新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有一种人喝多了他爱唱。 爱唱？ 嗯。 都唱什么呀？ 什么都唱，流行歌曲，地方小调。这么跟您说吧，他比那歌唱家会的还多呢。 有这样的人吗？ 有，我们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 是啊， 逢酒必喝，沾酒必醉，看您这个酒瓶子，这舌头就开始不利了。 瞧这点德行，你能给小小吗？ 这酒是谁买的？ 我刚买的。 你买的 啊？ 好喝吗？ 还没喝呢，哪知道啊？ 那我替你尝尝。 他替我尝尝。 哎， 嚯，这牙比那扳子还厉害。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倒上了。怎么样？ 一杯，尝不出好坏来。 白喝了。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回怎么样？ 好酒， 好酒， 好酒！ 怎么样？ 再来一杯。 哎啊，这就三杯了。 你来点。 我现在不想喝了。 哎，你喝呀。 我不喝吗？ 这是美酒。 什么美酒啊？ 美酒飘香，干这杯。 唱上了。 陈永泉，请你干这杯，请你干这杯。今天的酒啊，味儿真美，干完这杯， 干这杯。 他没完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我一杯那么你一杯，喝完了这杯酒啊，再喝这瓶敌敌畏 啊。他跑这自杀来了。行了行了，刘神喝醉了啊。 谁喝醉了？ 你 胡说。咱们再喝20年，看看谁先醉。一碗对一碗，一杯对一杯，你一碗我一碗，看看谁先醉。今天怎么找不着我的嘴 啊？连嘴都找不着了。行了，别喝了，走吧啊。 嗯，我不喝了。 哎， 我走了。 走吧， 这瓶酒归我了。 别别，给我留下吧啊。 再见。 哎，再见。 拜拜 哟，什么味儿啊。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觉着马路楼房之荒唐、 啊、 哇哇 坏了，要吐。 哦， 这不受罪吗？ 嗯， 少喝点好不好啊。喝吐啊， 吐不出来了。 怎么？ 我一使劲全给咽回去。 呵，这份脏了。哎，我说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谁说不管呢？ 管呢。 娘的眼泪好像那竹叶青 啊，这像话吗？ 点点洒在儿的口中。娘， 哎啊，你叫我什么呀？ 你答应什么你？ 谁让你叫过来了？ 我都这样了，还拿我开心呢？ 喝了喝呢， 我死了都喝。 好，他这玩命呢。 娘啊，儿死后 他活不了了。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 啊，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尝闻二锅头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去你的吧。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酒醉歌星》。这个喝酒贪杯啊，不但有损形象，还有损身体健康，是吧？小何酒醒了，这么一看，嘿，一家子人围着自个儿正坐着呢。得，看来又一次的家庭会议呢，是不可避免了。 现在开始今天的家庭会议，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我爸。 爸爸，别闹，今天爷爷说。 我孙子说的也对，这次主题是他爸。更确切的说，是他爸爸喝酒的问题。我儿子，你有什么要说的？ 爸，你看，我这不都是工作需要吗？这又不是我没事出去和人家喝酒，你们这何必跟审犯人似的，是不是？再说了，您在家没事不是也喝两口不是？ 你昨天那行为是喝两口的事儿吗？ 爸，您不知道啊。我算是我们单位里的喝酒最少的，表现最好的了。剩下的那个每喝必醉，醉了呀闹的笑话可比我多多了。 还有比你丢人的？ 那天那小李跟小王都喝多了，小李出了门啊，指着天就问小王，今天的月亮在哪儿啊？您猜小王怎么说？ 说什么了？ 小王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也不是本地人，你呀还是拿那导航查查吧。 听得这么热闹，您可别光以为这个年轻人爱喝酒啊，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也爱喝酒，而且呢有的喝酒他还爱行这个酒令。说起这个行酒令啊，那是多种多样啊，尤其过去喝酒经常有这个。咱们下面来听听苏文茂、崔金泉和于世游合说的群口相声，叫酒令，听听他们是怎么行酒令的。 今儿我出一个新鲜的主意 啊。是什么新鲜？ 咱来回找节日，你看怎么样？ 什么叫找节日？ 按旧历算，由正月到腊月 啊， 一共是12个月，咱找出它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行吗？ 哦，那怎么找呢？ 咱们两个人 啊， 一个人站单月，一个人站双月。 嗯， 站单月的呢必须在单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站双月的必须在双日子里边找出一个节日来，

这我还不明白。 我明白了，我认什么没说，先对付七杯。 明白了就让他说吧。 啊，行，那你先说吧。 咱开始啊， 开始。 我是一月，也就正月了 啊。 正月十五， 这什么节？ 元宵节。 他说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有吗？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有这么一首歌叫《绣金匾》。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嘛。 对对对对， 有问他怎么办？ 对，有怎么办？ 这政令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敬他， 敬 他，别动，别动，别碰他。 怎么了？ 就敬酒三杯啊！ 是可喜可贺，我敬你三杯啊！ 你没听明白？ 我这人， 你等啊，年轻轻的咱可不能矫情。 我没矫情。 哎，那么你说上来了敬酒，你怎么不让敬啊？ 哦，这院我没说明白。这政令是我找上来的。 对呀，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没错，也就是说你找上来的政令， 哎，对， 我们喝酒。 就是，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那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对， 喝去， 喝去。 这个我告诉你 啊， 咱不能跟他矫情。刚开始说他说上来咱不喝，待会儿咱要找上来他也不喝呀。 对 对不对？ 对，来喝。行，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哎， 该你们了， 该我们了， 你们了。 我们是 二月， 二月什么日子？ 二月什么日子？ 二月初二， 二月初二， 二月什么节？ 什么节？ 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龙抬头。 我问你什么节？ 什么节？ 抬头节呀， 抬头节。 那听着都新鲜，哪有个抬头节啊？这可乱令了啊！ 那乱令啊，乱令怎么办？ 乱令怎么办？ 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罚吧。 你放那儿，你放那儿，你别。 又怎么了？刚我喝完， 我知道 不认 咱们讲。 你等一会儿啊，这个我们可喝了半天了，对不对？ 对， 那么这回我们没找上来，那你为什么不喝呀？ 咱说的明白 啊， 这乱令谁找上来的？ 我们找上来的。 你们乱了 啊？对， 罚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哦，我们说乱了没找上来我们喝。 对了，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呢， 那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我们喝。 对， 喝去。 还喝？ 喝，我的，喝。 没事， 喝。这是来了， 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这回该我了 啊，又该你了。三月， 我三月 啊， 三月初九， 三月初九，什么节？ 寒食节。 三月初九寒食节，这有吗？ 有，三月初九寒食节吗？ 啊， 寒食节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哦， 也就说是在节日前三天开始。不吃热食，吃凉食，故而呢叫寒食节。 哦，有 啊，有问他怎么办？ 有怎么办？ 那可喜可贺 啊，可喜可贺， 敬酒三杯。 哎，敬酒三杯啊，来来，敬。 哎， 我说啊，我可喝了一个季度了啊。 没问题 啊， 有我在这儿，对不对？ 对， 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嗯，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对。 哎，你感觉喝了半天这个酒怎么样？ 这酒是不错呀，就是有点上头。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主持人韩健。刚刚咱们听的这个酒令啊，只放了前半段，要想知道下面这酒令怎么说的，您就要锁定咱们下半期的节目。说的我自己啊，我也有口诀，说出来跟您分享分享。说出门在外，老婆交代，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了站起来，输了咱不喝，赢了不耍赖，吃不完了都回来。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块儿来听一首黄韵玲演唱的《蓝色啤酒海》，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珊瑚眼睛睁着心怀，啤酒眼泪滴成蓝色的海，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